我们的立法会没有全面直选，却有功能组别，更有分组点票，这么不公平的制度，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我们的特首得票只有689，将来的特首候选人极可能是经筛选的舔共人士。面对这样的假普选，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我们的街道全是为旅客而设，两旁尽是名店，租金也疯狂飙升， 夹 band 的连工厦的 band 房也负担不来， 买唱片的连街坊唱片店也不复存在， 看数的连表演场地也变了化妆连锁店。 音乐人你为何不愤怒？ 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感到愤怒， 逢星期六 晚上9-12 D100.hk， 我是周博彦， 探长 怒喊巨歌。 Hell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我是夏沙特。 好啦，返返嚟啦，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咁啊，今晚就阿德喺度啦，咁啊，师兄喺度啦，跟住迟啲份喺度啦 ，Steven 喺度啦， 大家好， 咁啊冇杰斯嘅，杰斯喺边？ 占领足频啊，我哋又， 杰斯如果 喂，如果你想听杰斯嘅，转台去 D 一百，如何推歌 ？Live 紧啊，而家 系啊， 八 至十啊， 系啊，8-10啊，咁啊，杰斯喺 D 一百嗰边开麦， 转咗台啊，杰斯，我转咗。会啊，转咗会啊， 丧失一名主持啊！ 走的终须走，唔系嘅，咁啊，咁啊好啦，咁啊，诶，睇下佢啦，讲唔讲切啦，晏啲，晏啲过嚟啦，咁啊， 站佢喺数码港过嚟啊嘛， 系啊，系喎， 佢咁讲啦， D 一百搬咗去数码港， 系咯，系啊， 嗰个唔系 DVC， 系咯 ，DVC 喺 D 一百楼下， 系咯，我就系开头记错咗，哦，佢将军澳点过嚟咧 ？OK， 过到嚟，好啦，咁啊，仲有啦，交代少少嘢先啦，夜少少啦，因为我都等紧狮子再 send 翻啲资料俾我，到第三节嘅时候啦，咁都会交代埋就系9月1日嘅睇波聚会嗰啲详情啦。咁啊，曼联对利物浦嗰场，开波时间就冇记错8:30至8:09到，系啦。咁啊，咁我哋会喺个场度搞，咁啊，预算就会先有足球频道啦，咁啊，另外反曼都会召集各位朋友睇波啦，咁啊，仲有嚟紧应该就交俾师兄啦。 系啦，好波桑啦，同埋仲有 EV 嘅，即系呢个亚仙奴嘅，系啦，电子兵兵啦， 系啦， 仲有呢个有声唔识， 系要讲， 使唔使加埋网点啊？北上啊，咁样 嗰啲恒常嘅， 系啦，咁啊，其实要讲翻少少先啦，咁啊，我哋恒常嘅足球节目就有三个啦，咁啊就分别系反曼啦，咁啊仲有好波桑啦，同埋星期五嘅足评啦， 系， 咁有个就系我哋称之为特备嘅足球节目。咁因为佢每个月会做一集嘅，其实以后都系噶啦。 呢个月经嘅节目， 月经 咁啊，逢礼拜三嘅。咁点解会今个礼拜会早咗？因为打风嘅关系，咁啊想早啲放出嚟嗰晚，晚就俾各位听众听啦。 系啊，咁挨过啲暴风球啊嘛。 咁啊，8月份嘅点子冰冰又出咗噶啦。咁啊，各位可以上翻 Regis 先度 download 翻听啦。咁啊，哇，好有心啊！本来个 planning 系谂住做三节嘅， 系 一做就 做到四节。 我以为四节，你哋系每个礼拜放一节。 我都系倾过，真系想咁样，咁但系冇计，因为佢哋 news 新，所以因为佢哋谂住系 keep on 地一个月做一次咁样，咁所以大家啦，不断地留意翻，即系我哋三个足球节目咯，因为到时就会公布翻究竟几时，即系边个礼拜出点子冰冰噶啦， 系 啦，咁另外就要交翻俾师兄啦，好波桑。 係啦，禮拜二 Hope Boss Song 啊，咁就禮拜二開始，咁就應該係大約你預計十一點零十一點啦，十一點到啦，睇下的快唔快手啦，如果的快手嘅，咪可能十一點咯，慢手嘅咪十二點咯，係嘛？ 慢的咁啊，梗係慢啦。 不過最緊要嘢，我哋都希望盡量即係第日歐聯如果有啲早場咧，就希望早場之前個一個鐘啦，就講一次咧，就上載，因為咧都要俾貼士嘅歐聯，好啊。 我諗而家以我哋即係以嗰錄音個時間睇咧， 係 同埋師兄安排翻做翻，即係可能短翻少少，可能做翻兩節咧，咁應該早啲上曬快樂， 盡量啦，係嘛？ 咁啊，預計啦，二十號啦。 家陣你係咪即係未開始已經俾定壓力啊？師兄， 係 身為高層嘅你， 咁啊，預計二十號啦，夜晚十一點啦，就會即係新嘅足球節目《Hope Boss Song》就會 希望大家多多捧場啦，第嗰句。 好啦， 點解我哋冇嘉賓嘅？ 咩冇嘉宾啊？ 琴晚狮子有个建议，我哋冇嘅， 离晒谱啊！真系， 我要投诉。 系咯，我问你几时录完未？你又唔出声。 系咯， 我尽量安排下啦。我尽量 安排啲咩？ 安排嘉宾。 你咪敷衍我哋啊嘛？ 系咯，安排啲咩嘉宾啊？喂， 女仔嘛得啦，安排啲女仔出嚟啦，安排啲啦啦队队长上嚟啦，睇下。 哦 ，OK， 好啦，咁啊，讲翻啲波啦，系啦，咁啊，因为咧今个礼拜都有两个即系主要联赛都开列啦， 冇错。 咁就英超，我哋留翻第二、第三节先至详细讲啦。咁第一节我哋会讲咗西甲嘅开列先嘅。咁就因为即系大家知道啦，今年西甲咧都可以话系即系雪上加霜，即系经济都已经唔好啦， 更两极化。 系啦，同埋咧即系好多嘅即系一啲其他球队嘅一啲主力咧。都去曬英超嘅，咁咧咁啊趁住而家啦，都略略講講啦，即係西甲即係我數幾隊啦，我唔數曬啦，咁我數幾隊啲情況啦。咁啊擂台等一定兩隊噶啦，巴塞同埋皇馬啦。咁我諗巴塞有邊個走邊個留，我諗即係大家都知啊，尼馬啦，都講咗好耐啦。 冇錯， 繼續都係冇中堅啦。 繼續都係中堅嗱，而家 係咪得一個即係叫做 就係一個 沙嘅， 就係一個咯，就係尼馬咯。因為而家講個中堅位咧，已經係。數到咧，即係之前數泰高斯華啊，數呢個大衛路易斯啊，數到艾加咧都搞唔掂。咁而家去到個情況就係咧，而家就諗住爭咧就兩個嘅波圖嘅中堅，一個就叫做奧達文迪，就來自阿根廷嘅。另外一個咧就係文加拉。咁啊，呢兩個嘅中堅， 好睇啊，文加拉、魯伯仔、魯伯仔， 即係好坦白，呢兩件咧講級數嚟講咧，就真係同之前嗰啲真係好有距離啦，真係好有距離啦，好坦白。咁所以咧，即係而家馬天奴都開到聲啦，真係如果真係即係覺得嗰、那個。即係唔係好值嗰個價錢呢，就索性今年呢就唔針中堅住喺呢個今年嘅新馬，咁可能就冬季先搞。咁但係呢如果大家有睇熱身賽呢，咁前嗰場喺泰國，我唔記得泰國，咁有一個客物龍嘅新仔中堅嘅，叫巴拿克嘅，如果冇記錯個名。 冇錯冇錯冇錯。 係啦，咁但係呢個球員就都係出過一次場啫，咁 得唔得呢？ 好难冇得评价喎，对住啲泰国嗰啲係啊。咁另外呢，如果再有一个新仔就係来自前面嘅，呢、這个就出得多啲个表现都 OK 嘅，叫做道古啊，叫做又係来自喀麦隆嘅。咁呢、這个即係比较柱等型嘅前锋呢，而新仔表现几好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啦。咁另外就因为今年泰高艾甘达拿走咗，最好主要原因就係来自有一個即係來自 B 隊新嘅中場球叫沙治羅伯圖咧，就上咗 A 隊，表現幾好喎、 啊。OK 嘅， 因為我上年其實舊年睇過呢個沙治羅伯圖就認真麻麻地，但今年進步好多，進步好多呢個球員啦。咁所以就咁如果計翻嗰個中場嗰個人數咧，如果即係兩個位有四個嚟計咧，咁泰阿高艾簡達拿走都冇辦法啦，係嘛？咁所以我聽到遲啲瞓，唉聲嘆氣啊， 都係沙維。维恩尼斯达、 法比加斯咯， 普斯基斯咯， 我当佢系顶美斯噶嘛？ 系哦，你当顶美斯或者唔系嘅，因为今年阿马天奴都提及咧，即系法比加斯会真系摆翻喺沙维个位度噶啦。今年就 都系时候噶啦， 啊，应该要噶啦， 应该要开始，因为其实沙维大家睇到系周际嗰一杯，其实已经开始耷啦， 系啊，冇错， 见到佢转数啊，嗰样嘢都系已经慢。咁其实法比翻去都系为咗。 接呢个位嘅啫。咁我今年睇下马天奴系咪真系承诺俾翻个位佢 啊？太高定咗个位算。 我唔系嘅，我觉得法比加斯今年可能我觉得会好啲，同埋今年 希望啊， 因为今年佢嗰个季前热身赛，其实法比加斯表现 OK 嘅。 但佢好似系咪都有啲伤啊？ 系啊，有伤啊。咁啊，今个礼拜嗰场对利云特咧出唔出得咧，就应该就唔出得噶啦。咁啊，都系沙维帕恩尼斯达嗰只啦。咁 但对法比都几重要噶，其实呢个位 系梗系重要啦。 一次过抢埋呢个西班牙国家队可以。 咁啊，沙维年纪大啦，都应该打少啲噶。 打少啲噶。 国家队就问啲啦，我觉得始终都仲有好多人可以即系派跑。 你斯华、马达啦、 马达啦，甚至乎卡苏拿， 系啦，大把人选咧。 你数埋都 仲有， 你未计伊斯高。 系啦，仲未计伊斯高，我正想讲。 但系就个问题就系，如果佢真系可以喺巴塞度打多啲喺沙维个位而有表现嘅话，因为始终恩尼斯达应该系铁脚嚟。 系啊。铁脚嚟噶啦，而家 问题系边个搭住恩尼斯达去打个位 咧？咁、所以就法比加斯今年应该预期会比较多嘅上阵机会啦。 韦纳就走咗啦 ，韦纳就系啦，韦纳就去咗马体啦。咁前边就呢个尼马咯，尼马咪代翻韦纳个位咯，主要就系 打正选噶啦。 系咯，尼马打正选，尼马冇乜点变喎，其实 冇乜点变噶，即系尼马而家就系好紧要，就睇下尼马拍美斯个效果会系点啊。 我就反而好想问师兄嘅，即系。我谂早嗰排问过，但系睇咗咁多场热身赛之后，点睇尼马？ 尼马我始终觉得呢、這个其实我都讲过啦，呢、這个球员冇大家想象中吓，即系 咁 差嘅，好坦白讲，即系。但佢嘅心态 啲啫， 哦咁啊冇计啦，都话三年前落订，边有得唔贵噶？咁好重要问题就系尼马个心态，佢保持一个比较谦虚嘅心态系好紧要咯。但系当美斯系大阿哥咁啊， 明？但系我都想同阿师兄问一问咧，即系因为其实尼马咧，大家睇佢踢热身赛或者踢洲际国家杯嘅时候咧，其实呢个球员个 EQ 唔系好高，即系好易辣着，即系佢自己就当然啦，佢好多场波就一定系俾人重点招呼啦。 咁呢啲冇辦法 嘅，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嗰個報復心都幾強嘅，幾下嘢咧都見到佢有嗰時候就會因為咁咧。我冇記錯熱身賽有場波都幾乎因為佢開大片。 哦，係啊。 是啊，所以其实我想这个是即是到他踢西甲的时候可能都要小心，因为西甲的球证都算相对来讲都算是。 是的，都算骑呢的。 是啊， 很容易出牌的。 所以这个。 还有尼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体重的问题。 是啊。 因为就是先前说呢就是尼马原来验到入贫血。咁於是呢咁就巴塞罗係呀贫血啦、啊。咁所以呢巴塞罗那嘅队医呢都要对佢作出一些特别嘅处理嘅。即係可能做一啲可能加强嗰个重量嘅训练啊。 我割啲俾佢啊。 OK 喎，你过啲俾佢喎。不过呢三道士嗰边嗰个嘅军医呢就即刻同巴塞罗那讲你千祈唔好咁做。因为呢即係如果你咁样做嘅话对佢膝头哥造成好大嘅损害同埋影响咗佢嘅速度㗎。咁究竟係點樣呢？咁要再睇。 即係我諗佢有啲似細哨初時喺西甲嗰個 case。佢都係比較細受傷。 我諗就細哨嘅情況就好啲。 但係細哨係之後去咗意甲奶嘢㗎嘛。 唔係係去咗西甲。一去又去西甲，去法甲。 法甲 聖日耳門。 法甲跟住西甲跟住 西甲 跟 去意甲係啦咁樣啦。咁、但係就朗拿甸奴個 case 就係佢其實你睇上嚟好瘦削啫。但係佢就去 空 機 都。朗拿度。 唔係朗拿甸奴空機都好勁㗎。係。 係 呀。咁但係尼馬個問題就係你睇佢真係暗挑鬼名。即係同埋驗到有貧血呢都真係都幾大件事。 我有啲信心喎對巴塞你問我咁貴即係可以即係我得嘅話。 你有信心啊。 我覺得有啲信心， 冇乜信心喎。 你話後邊， 我中堅位真係好大鑊喎。 唔係，你話中堅位大鑊係，但係我諗今屆會有，即係對於喺人哋敵方抹人嗰個情況上更加難抹啦。你究竟重點搞美斯好定係搞尼馬好咧？因為兩件都入 要兩個健健康康。 唔係，我都係嗰句啦，好在乎睇下尼馬嘅表現啦，呢個好緊要。即係如果尼馬真係表現到。 球王嘅本色嘅话，咁啊，梗系对皇马就好大威胁。 我觉得咁样讲，已经唔算话去唔去到球王嘅本色啦。调翻转，佢净系交到佢喺巴西打洲际国家杯嗰段时期嘅货仔，即系话佢可以俾到波，或者佢一个人可以引到两个货甩翻晒啲空位。话、你成队巴塞已经 系 好好打， 系啊，好打 噶。你再加埋嗰个地上猜波最强嗰样杀着嘅时候，你冇得打。 同埋，我谂我哋好有兴趣咧，会睇下马天奴所调教嘅巴塞嗰、那个所谓地波系咪真系咁地波咧？咁啊，呢个再要睇嘅，呢个真系，因为始终换咗领头， 睇下会唔会补充翻咧、以往即系唔识应付诶、即系佢冇多一个板斧啊，打高波睇下会唔会有 嗱、所以咧，我先提嗰个喀麦隆嘅中锋嘅道古个新仔咧，都可能即系睇下会唔会即系马天奴攞嚟做所谓叫 Plan B 啦。咁啊，我谂呢、這个虽然我觉得佢出嘅时间都唔会多，咁但系起码都叫多一个前锋高大前锋，咁啊都会好啲嘅。咁啊，巴塞系咁样啦，咁啊，但系皇马咧，即系佢嘅死敌咧，今年我觉得真系好齐张啊，今年真系 佢换咗肥安。 啊、首先第一就啊，我迟啲瞓啊，最开心听到啊，摩连奴就 say bye bye 啦， 拜拜 啊，最开心， 拜拜你条尾， 最开心啦。咁啊，今年皇马就犀利啦，第一件事啊，伊拿拉文迪啦，呢个防中啊，另外就伊斯高啦，亦都系 哇，呢批真系冇得顶。 其实伊拿拉文迪嗰个热身赛都唔系操好多啫，吓、啊、都唔算操多。 其实两个我哋睇 U21 嘅时候都好掂噶。 系啊 ，OK 噶，系啊。咁啊，另外就伊斯高啦，喺热身赛表现都睇到佢真系好犀利啦，即系左中右啊，仲、啊、有呢、這个。仲有一个其实来自圣保罗嘅卡斯美路啦，呢、这个来自圣保罗嘅啊，咁啊打防守中场嘅，咁就另外就唔好忘记佢、仲有一个即系左闸嘅卡华祖啊，即系来自利华古逊嘅，即系翻去皇马，咁、就仲有莫拉达咧啊，仲有、哦。即系呢个今年咧就皇马 B 队上嚟，其实潜质相当之优厚，比莫拉达个期望会更大嘅夏斯洛迪古斯呢、这个球员咧，呢、这个球员咧真系仲系要睇住。你睇成条皇马嗰个攻击线，数下系可能前锋线莫拉达同埋呢个宾斯马可能就人数少啲，但系你如果假设你将斯朗拿度可以调上去打前锋嘅时间咧，其实。哇！皇马嘅前面真系星光熠熠。 唔系直头，如果你讲头先咁啊，先后数咧，大家会睇到就系、其实睇板凳，皇马就似乎就系比起巴塞咧厚好多啦。 不嬲都系嘅。 师兄仲讲有个必然正选沙比艾朗素。 哦，唔系、哦，今年热身赛沙比艾朗素已经冇乜点打咯。 冇乜点打， 冇乜点打啦。 多啲啦，攞人 跌落去， 攞人加要可能 二四个 廿零沙场。 咪太多变化嘅中间，其实仲有你唔好忘记，仲有摩迪啦、基迪拿啦。其实佢真系好多变化可以摆落去。 迪马利亚仲喺度啊， 迪马利亚都喺度。所以其实个板凳真系好够好够。 前边系宾斯马啫， 宾斯马或者莫拉达。 你仲要预期今季啊卡斯拿斯会复苏噶嘛？大佬。 卡斯拿斯又打翻 上季 个 领队说佢啫， 所以谂下 唔会噶啦嘛， 佢仲要买个巴尔，真系唔知做乜捻嘢喎， 仲要买个巴尔咪放紧两件走咯，应该系嘛？ 真系唔知佢买嚟做乜嘅，你问我就真系。 咁啊，咁就另外后防啦，咁啊华拉尼今年应该会打得多啲嘅，咁啊拍住拉莫斯比，当然即系虽然啊有传有两个球员就有机会走嘅，一个比啦，另外就有一个就系基迪拉亦都有啲球员有啲球队，譬如车仔都想要嘅，咁但系而家就仲未落实。 比就安卓提已经讲咗系唔会放嘅， 唔会放系啦， 唔会放嘅， 其实应该唔会放嘅。 唔系呢个烂仔系适当嘅时候好啱使。 系啊，反而基迪拉就我就觉得可能真系有机会放 有消息嘅。 如果冇得踢，我觉得佢都会即系转去一队有正选打。呢年我谂， 因为 大家要 我谂，因为佢其实我觉得佢喺皇马系有啲即系上季啦吓。我都有啲跌 walk 嘅，因为其实周中咧，大家唔知有冇睇嗰啲热身赛啦。咁我睇咗啲 highlight， 尤其是睇德国输嗰场，唔系打同巴圭嗰场啦。基德拉喺中间咧系打得好曳嘅， 系 打得好曳。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呢个球员系咪真系，因为有咁多已经有伊亚马人迪啦，有阿沙比亚朗素啦，其实放得 多迪系啊， 放得噶啦，其实。 因为 我谂可能真系个 个雕案，睇下巴尔个雕。 睇下巴尔点啦，因为巴尔而家即系喺热刺度真系唔生唔死啊，真系大镬啊，真系啊！ 系卡妹到咗， 见到好似只鬼咁嘅声啊，卡妹就嚟咗。一听见巴尔唔生唔死咁嘅格局咧，真系大镬啊！真系人啊再热刺，但系个心咧 就嚟飞走咗。 佢就好似阿肥童咁啦，坚持坚持唔踢。 坚持唔踢，系啦，神秘嘅伤患， 系啦，总之系神秘病毒， 呢个心病嚟嘅。 一阵先讲曼联，系啦，好，讲曼联啦。 好，咁啊，皇马其实我觉得今年如果皇马同巴塞比，我都系皇马就机会大啲，因为睇翻个热身赛咧，皇马系相对对板啲，同埋今年巴塞个赛前备战我就唔系咁中意。第一就 年年都系濑嘢， 唔系旧年就好啲嘅，旧年好好噶，但系今年咧唔知点解打，因为第一换咗教练啦，中间 又整伤啲人咧， 第二。就是他对了强队先，咁跟住先对翻弱队先神奇。我哋通常如果做热身赛，通常都系对先对弱嘅， 由浅入深啊。 系啦，但系佢又调转， 转中， 咁就濑嘢啦。啊，我啊觉得今次呢个赛前备战咧，有啲林， 你讲边队啊？ 巴塞。 哦，我可以解释少少。 哦，有得解释。 劲。 因为其实佢之前对晒强队啦，跟住然之后慢慢对翻啲弱队啦，因为。反而係我諗呢兩三場弱隊呢係俾班人唞一唞，我諗係俾佢真係按俾佢唞一唞。 我唔知啦， 因為舊年你又要咁樣諗返嘅係，其實好主要按佢哋成扎人都係打西班牙國家隊。 哦，咁啊， 咁然之後我諗係俾佢困咗，但即係我諗喺嗰幾場嘅強隊度，反而俾佢哋困咗先喺弱隊度慢慢唞返囉。 但係賽前一個禮拜仲去泰國，會唔會有啲過分？ 疏忽咯， 唔係做士巴啫，做呢個多啲密沙廚，食呢個皇帝咖喱蟹。 我反而想問下師兄嘅，即係 留翻有食唔食啊？ 咁即係 OK， 當然啦，西甲嗰邊一定係兩頭馬車㗎。 係啊，兩隊啦， 巴塞皇馬係。 唔係巴塞又皇馬㗎啦，有第三隊我真係乜都得啊！ 但係搞下局。成嘅有啲咩咧？ 嗱，不如讲话争呢个欧联席位，欧联席位啦，有几队嘅马体会啦。第一件事上年第三名，咁啊走咗个法卡奥，咁啊换咗两个前锋，一个叫韦纳，咁啊韦纳大家都识啦，咁啊，但系佢 翻生嘅啦，应该 翻唔翻生唔知，咁但系 连 唔系，我谂佢呢一 pair 前锋韦纳同埋另外一个就系里奥咧，咁就代替到法卡奥就代替唔到噶啦。 系， 但系佢西甲争个第三、第四就绝对一定得， 系、 绝对就够用嘅。 咁华伦西亚咧？ 啊，咁快讲到华伦西亚？ 唔系，咁你讲完马蒂啊嘛？ 啊，仲有噶， 仲有噶， 仲有呢个迪米哲尼斯啦。咁啊，中间咧就马拉加就免费咧就过去呢个咧系马体会。 马拉加真系好唔掂。 马拉加冇办法啦，马拉加咁啊，始终都系财困啦。 我打到上嚟欧联都唔掂，真系。 啊，冇办法啦，咁同埋个老细似乎都 删咗水喉啊，冇办法。 都唔系冇乜点心机搞嘅。 佢删咗水喉之后就难搞噶啦，呢个一定。 搞啊！ 出唔到，系冇粮出啊嘛！你明白？当初咁平买卡苏拿都系因为冇粮出，佢过嚟之前三个月冇出过粮啊，大佬。 咁啊，我望翻呢个马拉加嘅阵容啦，第一就换咗领队先啦，巴力经理走咗，就嚟咗个苏斯达。 喂， 系啊，嚟咗苏斯达， 皇马之前教过皇马， 打过巴塞，打过皇马， 亦都教过皇马嘅。 系啦，咁啊， 有料过呢个 一个就好标志性嘅人物嚟噶，响西班牙球坛，即系出晒名，就系反建。即係反傳統啦，呢個領隊咁就曾經帶領個皇馬啦嚇，咁啊睇翻我哋今年啲人腳咧，咁啊最離奇就有一個來自巴拿馬嘅個姓咧，就好似中文嘅叫 Roberto Chan， 咁啊喺三藩市嗰度咧就係加美國嗰邊加盟嘅， 羅伯圖診 係啦，叫羅伯圖診， 羅伯診 係啦，咁啊其他咧真係 sorry 啦，咁就真係完全就唔識啊，咁就所以今年馬拉加咧都相當。之危殆。咁啊，講翻華倫啦，咁啊，華倫咧就今年嚟講第一件事就換咗教練啦。咁啊，韋華迪就過咗去畢爾包啦。咁陣間會， 舊年都拆曬骨咁就係。 我陣間會講畢爾包，因為畢爾包今年對波 OK 嘅。咁就換咗個教練杜傑啦。杜傑就係如果大家十幾年前就睇西甲嘅時間咧，這個杜傑就係華倫嘅中堅嚟嘅。 冇錯。 咁咧就佢今年嘅人腳第一件事就蘇達道就走咗啦。 啊，換就換咗個普斯迪加， 哇，爭好遠喎、啊！ 真係好坦白講，雖然我有睇一啲嘅統計資料，就係、是、呢個普斯迪加喺西甲嘅即係空中嘅呢個爭頂能力係五個中鋒即係持排五大啦，咁但係佢啲射門質素啊，真係同蘇達道咧就完全冇得比噶。咁啊，另外咧就中場方面啦，就因為走咗個加高啦，又走埋呢個天奴哥斯達啦，咁而家就艾比達咧就退埋休啦，咁啊所以咧就剩翻呢個咧就車仔過嚟嘅羅美奧啦，咁啊借咗羅美奧過去啦。另外就有一個免費轉會華力簡奴過嚟嘅查維庫阿高咧，呢、這個球員其實雖然免費轉會，但其實咧佢個嗰個表現係 O K 嘅呢個球員。所以其實如果你講話中後場華倫西亞嚟講咧，就變化唔係好大。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前場方面啦，前場就真係冇咗個數嘅蘇達道，加埋連埋嗰、那個即係華迪斯嗰個中鋒都走埋，咁啊真係瀨曬嘢嘅。所以就可能咧，就要靠啲新仔，譬如有一個新仔叫柏高嘅，就要睇下，如果佢潛質 OK 嘅，咁啊華倫西亞咪好啲咯，係嘛？ 補充少少有單花生嘢嘅，普斯利加個華倫西亞咧就有都幾苛刻嘅，佢有要簽嗰張 contract 咧，係要有入到15球波咧，先至可以收足人工嘅。 你講邊個？ 普斯利加。 哦，普斯利 加合理啊！ 但係咧，普斯利加咧喺西甲最好嘅紀錄咧係入14球。所以咧呢單嘢咧，即係我都唔明點解佢個經理人咧會幫佢簽咗咁嘅 合約。我覺得真係關西班牙個經濟， 係係係一定係，即係一定係差。 有折頭到出到糧好過出唔到 咯。啊，我諗呢個真係佢嘅經濟真係好曳，因為今年啲轉會真係除咗皇馬同巴塞之外，其餘啲轉會費真係 全部賣嘅， 過1000萬啊，都唔知有冇啊，真係相當之結。 因為其實華倫西亞已經算係第三、第四，即中上嗰啲已經都搞到咁。 係啱啱咧，啱啱就呢個華倫西亞嘅佐扎斯數高，仲要借埋去呢個利物浦添。啊，真係 真 係唔係喎，講真老實喎，即係如果啲強國嗰啲強人咧，即係諗住威威咧，即係西班牙 應該入主呢一隊波， 係啊，有㗎有㗎， 入主啊， 我都可以有啲球隊其實 即係除咗意大利、西班牙都應該要諗。 係啦，咁啊，另外咧講一啲即係今年我覺得啊，即係喺實力嚟講可能會 驚喜嘅 黑馬或者係。即係可能賭波上面可以留意一下啦。第一隊次爾達，咁啊安力基啦，和即係呢個Luis Enrique 啦，咁就加盟啦呢、這個做教練啦。咁佢帶咗一啲以前巴塞羅那嘅青訓產品就過咗去嘅，一個就係借咗個拉芬拿艾簡達拿。咁咧就係呢個就係 細佬， 係啦，就係細佬，咁就借咗過去啦。另外就之前又係巴塞青訓產品嘅洛列圖啦，咁啊亦都係前鋒嚟嘅加盟啦。另外中堅嘅方達斯啦，呢個就真係正式加盟啦，呢個就嚇。咁啊，再另外咧就有一個喺舊年打西乙嘅神射手查理士咧。就喺艾美利亞加盟，嗱、這個球員就好平嘅，這個查理士，去年係西乙神射手都有啲睇頭嘅，咁啊似乎咧喺呢個安力基嘅底下咧，即係切爾達都想有一番嘅作為，咁雖然艾斯帕斯就走咗啦，咁呢個就傷啲啊，咁但係睇嚟佢嘅補充得唔錯嘅，都可以即係譬如話第七至第八位啊，都可以諗呢一隊嘅切爾達嘅，我覺得嚇。咁啊，另外啦，如果再要數就畢爾包啦，頭先我都想講呢隊球隊嘅，因為就韋華迪重返呢個畢爾包，咁咧就今年嚟講咧就第一件事啦，貝迪斯走好多人啦，其中一個好緊要嘅攻擊中場球員賓納特。咁咧就係貝迪斯加盟就700萬到啦，咁就都算係叫做貴價噶啦，喺西班牙嚟講。另外就奧沙辛拿嘅中鋒傑基蘇拿啦，亦都係轉咗會。咁就另外就左閘球員啦，巴倫斯亞加就喺華拉杜列咧就過嚟噶。咁啊總體嚟講咧，其實如果就咁睇翻咧，因為畢爾包今年嘅走嘅人咧就唔多嘅，其實嚇。 魯蘭迪咯，最大牌係佢啦。 最大牌就係阿魯蘭迪啦，不過佢都係舊年都係都冇乜點出嘅啫，坦白講。咁 咁今年就杰基苏拿都应该都可以顶得下嘅，同埋最重要就系佢有啲主力咧，就系呢个四日一三唔记得咗啫，夏里拉啊嗰个好矮矮地嗰个球员咧，咁最好冇走啦，系嘛，咁啊加埋宾纳特咧，都应该呢队波都会有作为嘅吓，咁啊我谂西甲如果我再望就 我问一队啦，师兄，我想问，譬如你点睇皇苏咧？ 系啊，皇苏， 因为佢又要打外围赛，又要仲要系对里昂 啊，好多人提我呢皇苏又未讲啊， 系啦，皇苏你点睇咧？会系跌咗落去啊，定系啊顶得住？都应该啲都系搅局嘅一队咧。 嗱，先讲教练先啦，转咗个教练嘅就是、艾拉沙迪，咁啊呢个领队其实就旧年嗰、那个副手嚟嘅，蒙坦尼亚嘅副手嚟嘅，今年嘅坐正。其实今年咧走咗伊拿拉文迪，但系咧就翻咗呢个格尼路啊，翻咗格尼路，咁就系昆斯伯流浪嘅借将，就借咗过去。系啊，借咗过去呢、這个皇苏嘅格尼路，咁就所以实力嚟讲咧就冇乜点大嘅即系增。即係減少到嘅，其實講真就啲主力啊，嗰啲基利文士啊，嗰啲艾基里斯啊，另外就卡洛斯韋納啊，就全部響翻曬度，咁啊後防亦都伊力高馬天尼斯亦都冇走到，係走咗一個伊拿拉文迪，我覺得唔會相差好遠咯。 擔唔擔心如果真係過到你我關，佢哋要打雙線嘅話，會對佢哋影響大 大？我覺得佢似阿仙奴咯，佢啊諗住睇下場波，睇下贏唔贏到，贏到咯，咁咪 發大力噶、 啊，咁啊發大少少，買多一兩三個咯， 英明。 啊，系咯，啊，应该我觉得佢哋嘅策略系咁，因为今年佢哋买人就买得好少嘅，系买多再除咗隔篱路借之外咧，仲有就系呢个喺费伦天拿揾个好后生嘅前锋瑞士嘅球员斯芬奴域，咁就所以就我谂皇苏就我谂都系睇定啲先啦，同埋始终副手教咧，即系旧年嘅副手嚟教咧，都仲要睇多几场嘅吓，咁 我谂西甲都数埋呢几队嚟讲都讲得对添咧，西维尔今日好多交收啊，因为西维尔啊，西维尔咧今年第一件事就走晒主力咁滞啦，咁啊第一件事就呢、這个麦杜尔就破咗卡迪夫城嘅转会费纪录1200多万，我唔系好记得个数，咁就过咗去卡迪夫城啦，尼格度又拿华斯又去埋呢个曼城啦，连佢哋老牌嘅龙门帕纳都走埋啦，去埋利怀古逊啦，咁就另外就中坚保迪啊，又去就免费去咗 LL Chat 啦，咁就仲有如果再数咧，呢、這个睇先，迪文路迪摩路又去埋 LL Chat 啦，利物浦都执埋个 Luis Alberto 啦，阿士东维拉执埋个佐泽路拿啦，再数下数下，成队正选几乎唔见晒， 走晒噶咯，降班噶咯， 咁啊真系好结，咁但系如果睇翻咧，佢嗰个补充嚟讲咧，就第一就圣日耳门嘅卡美鲁啦，咁就喺圣日耳门加盟嘅，另外就 咁睇唔开， 咁加佢嗰边冇得踢嘛，大佬，咁、另外就呢个比利时格组嘅射手。哥伦比亚嘅巴卡，咁咧就喺布鲁日加盟，再加埋呢个罗马尼亚卢锡斯古，再加埋呢个咧车路士嘅借将马连咧，都应该、 马连啊， 系啊， 系啊，系啊，马连借啊，佢对曼联有波入噶， 系啊 ，OK 噶，咁所以系啊，咁所以咧，呢队西维尔就要睇下啲新加盟球员睇下点啦。 啊，问多队师兄，利云特从来都系黑马嚟嘅。 利云特啊，利云特啊，今年就第一件事，第一场对巴塞罗那。作客就好坦白就问水㗎啦。 利云特作客巴塞。 第 一周系 水啊。 喂提一提大家啲开波时间好嘛。 哦你就。 喂应该就一点三点同五点啊。 是135系嘛开 ，OK， 仲未有早场，应该早场都系特别安排， 特别安排啊！我谂去到大波真系安排早场， 未必大波啊，因为今届有新闻系讲皇马会踢多啲早场， 哦， 因为即系当然系想遇因素啦，佢想做多少少呢方面去攞多啲， 唔系其实。OK 噶啦， 如果阿的哥讲利云特就真系 sorry 啦，我睇啲球员都全部都唔识嘅，即系除咗我谂汉诺威有一个叫做防守中又叫做斯华宾道啊 ，The Silver Pinto 之外咧、哦，其他嗰啲真系 sorry 啦， 因为上届都几恶嘅，即系呢队波， 我谂今届真系问啲啦 ，OK， 今届真系问啲，反而咧格林纳达我就觉得几好、啊，格林纳达今年嚟啲人吓，咁、就睇下 睇下点啦，都系嗰句，西甲今年就好坦白讲，真系真系颓啲嘅，真系 好颓， 真系 好颓 啲， 真系颓， 真系好多啲主力射手就过晒去啦吓，咁啊。西甲讲到呢度先啦，慢慢再睇啦，好嘛吓？ 好啊，咁啊呢一节差唔多先啦，休息一阵。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